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一年一度书展开锣啦！普罗热血将于今年7月20至26号喺会展 1BC38 摆设摊位，大家记住嚟啊！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 1BC38 买啦！ 我們是香港女子跳唱組合 我是 Shirley 楊澤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斯李思榮。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ki 潘穎林。大家記住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大家好，我是甜筒輝，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達人在線，提大家千萬不要看，求你們千萬不要看，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阿Joe， 逢星期六晚MyRadio7點半達人在線，千祈唔好睇啊！大家好，我係敗走網絡界嘅導演Ronnie， 嚟緊逢星期六嘅7點半咧有達人在線，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齊敗走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JI， 我是Jackie李富君，我係Ike 張愛琪，逢星期六晚7點半鐘達人在線，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我是 Joey 周文熙，我是 Cici 周丽莹，我是 Riley 霍若森，我是 Yona 方耀。逢星期六晚七点半的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7點半至8點半，千祈唔好睇啊！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7點半到8點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术师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7點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如果不是你会有损失。大家好，我热血时报的主持周怡巴 ，My Radio 逢星期六晚7點半至8點半达人在线，不怕死你就看啦。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尼玛马俊熙， 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 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每逢星期六晚7點半至8點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aith， 我是晓阳，晓阳， 我是Sky， 我是阿Don， 我是Riva，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7點半至8點半，千祈不要看啊。 其实呢，我们开头那个片头呢，有很多已经成为绝唱的。 继飞散咗之后咧，又要到 FFX 都散埋，系啦，咁喂好奇怪，我其实同佢哋风马牛不相及咧，但系竟然变咗至 friend 喎，依家，咁两个细路又嚟咗我度啦，依家，咁跟住另外FFX， 大家都知道我啲关系成点啦，佢哋系一第二个演唱会我都有份去帮佢搞，咁同埋。 佢啲經理人啊，或者佢哋幾個都好朋友咁樣，咁但係依家搞成咁咯喎，真係嗱，我唔會好似其他人咁講話，我唔知佢哋發生咩事，我話俾你知，我知佢哋發生咩事， 但係佢唔會講， 但係我係唔會講俾你知嘅，我係知嘅，OK，係啦，記者都有問過我，但係我 你都幾衰喎，對住鏡頭講，我係唔會話俾你知， 我係唔會話俾你知嘅， 即係啲吊住人哋眼， 唔係其實。 我谂事件淡咗，我就一定会讲嘅。嗰啲嘢如果我依家讲咗咧，C1我谂一个礼拜都走唔甩，一个礼拜嘅C1。 咁好啦，你咪变网络红人咯 ，good 啊！ 不是的，有时啲嘢有底线噶嘛，即系你估我系阿边个咩 B B 嗰啲咩，即系阿 B B 嗰啲系咩噶嘛，系咪都黐噶嘛？ 嗰个真系搞笑！ 我哋做得啲嘢嚟系有分寸同埋有品味噶嘛，啱唔啱啊？即系你乱咁抽嘅咩水系咪先啊？你好像真的明白樣， 其實我是不明 白的，他不知道哪個 BB 的， 大家就想女仔， 個個都是 BB， 你想想個個都是男人，就是 男神， 男 神 BB， 你有聽 過嗎？女人就是女神，我都不知道還有沒有犯人， 他真的不知道，可能網絡的世界裡面， 不是，我不是很看娛樂新聞，說真的 是吧， 真的 那你又看我的，你不是說你有聽過有電話沒事， 是的，你看都對的，就是保持著那個品味，真的太過惡， 阿 Jenny 說沒事，不 是，可能有電話，因為我真的覺得跟我沒有關係，所以我未必會經常看咯，啊，不過你的東西因為你經常在 Facebook 上 share 嘛，那我就見到咯， 即如果好像現在經常說很流行的什麼網台的節目，那你就很少去接觸去聽去看了，是不 是，比較少的，因為 其實你喜歡什麼事很多，我想知道他這個觀眾的層面在哪裡，我打算在那個層面看有沒有發展， 看書 是，例如咁睇紧啲咩？有冇啲话睇紧啲乜嘢？ 睇紧啲乜嘢？ 我都有睇书，不过都唔系睇佢嗰啲。 你睇另类嗰啲 嘢嘅，我都好多时乜都睇嘅，乜都睇嘅，系啊，同埋跳舞咯。 系咯，佢呢啲都系藝術人嗰扎 fan 嚟嘅。 系啦， 即系唔系我都會睇劇集嘅，會嘅，但係可能 House of Cards 嗰啲啊嘛。Nice facts， 我睇啲輕鬆啲嘅，輕鬆啲嘅， 愛回家嗰啲啦。 即刻 即系爱回家唔轻松啦，你而家觉得 睇啲 check freak 咯，未必会睇先咁 啊。OK， 好啊，咁迟啲我拍下嗰啲你都睇下啦。 好啊， 嗱，各位即系唔讲唔得啦。 嗯， 细佬礼拜二同 Miu TV 开会啦，就要咩拍板啦？我陈百人殡仪事件簿，我有三个古仔，系五姑娘执导嘅。OK， 嗯，五姑娘做导演啊？ 系啊，佢呢个佢呢个节目系讲揾个新嘅 导演， 揾啲有啲新嘅 artist， 揾啲唔系揾啲 artist 嚟做导演。 嗯， 而佢哋个古仔就拣咗我嗰几个。 哦，即系你提供古仔， 我都会去噶，我都有份演出嘅。OK， 哇， 我嗱，我仲要话俾你知咧。他哋隆重其事到點樣呢，他第一次問我啊，阿陳生你都阿唔係阿仁哥嘅，佢好器重我嘅，阿仁哥嘅，阿仁哥啊，咁其實我都想知道你想要翻啲乜嘢咁樣啦。咁嗰種嗱，其實唔使啊，錢我都大把，唔使俾錢我。OK， 有需要俾翻轉頭都得， 俾翻個腳色 啦。嗱，我要一個可持續性發展嘅主持或者演員嘅位置。OK， 係啦，即係呢啲阿 Jenny 係好容易得到噶嘛，大佬。 唔係啊， 我呢啲係好難接觸到噶嘛。 澄清，我冇同嗰個台有任何嘅。 我嘅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我即係講緊個嗰類型嘅嘢啊。係 嘅。 咁對於我嚟講，喂，佢都叫主流電視台啊，係咪先？即係我依家。 咁做部电视 咁，其实应该恭喜你。 我之前做咗咁多无谓嘢，我觉得叫做系，就系为咗呢一个点啊，真系。咁今次真系实牙实齿，喂，之前又遇到啲老千啊，可能系啊，又可能唔系啊，又唔系啊。但系人哋呢啲实牙实齿，即系冇得唔系。系你妈妹，我喺隔篱听嗰啲 WhatsApp 听咗几日啦，已经系啦，就系讲 兴奋到敲玻璃咁 啊。系啦，真系兴奋兼兴奋。咁喂，佢仲要拍我想最想我拍嘅殡仪事件簿喎，大佬。 就因为你个故事题目比较特别咯。 系啊，我就系讲少少啦，益子食狂食个仔啲骨灰。 哇，呢个你 依家已经起鸡皮啦，我都唔讲噶啦嗰啲。O K， 书啊，今日我上嚟 系 喎， 系喎， 你讲我本书唔系你嘅骨灰， 唔系 你讲嗰个骨灰。 以后 Jenny， 咁你今年出嘅书系咩？ 出咩书啊？ 爱情， 爱情，我咦，同你上年嗰本好迂回喎。 你冇办法。 上年系咩？ 我上年嗰本唔可以再续噶咯，我要讲嘅嘢已经讲完。 系咪啊？ 系啊。 我又怕咗备受攻 击。你点解要讲爱情咧？ 其实唔系应该点样讲？系因为一啲嘅个人经历啦， 经历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 都系遇人不熟嗰啲啊。 咁又唔好咁讲，即系一场。教訓又唔算嘅，都係一個 lesson 啦。咁點解會有呢本書？就係呢本書就係講九型人格嘅。咁就係其實坊間有好多九型人格嘅書，都唔會有啲咩咁特別啦。不過就變咗一變嘅，然之後就係由分析咗每一個型，然之後咧就有個 test 嘅，你可以試咗你自己係咩型先再睇落去嘅。咁然之後嗰個呢個本書嘅目的就係，如果你暗戀人或者明戀都得嘅，但係未一齊嘅，咁你就可以攞呢本書咧就同佢玩，睇下佢咩型。 然後呢就每一個營呢都有另一個營的對號入座咁樣啦嘅一個相處嘅方法，咁就可以點樣可以順著佢嘅目標， 可以互動嘅，會可以溝女喎、啊、呢本書。 係啦，簡單啲嚟講， 嗱小姐，我想同你玩先。如果你係唔識講嘢，攞呢本書咧，其實都可以有啲交流嘅。 至少係對自己同埋對對方有多啲了解咯。 但會唔會搞到人分手啊？因为如果当个女朋友攞嚟同个男朋友喺度试试，之后咦死啦，原来佢同我啲性格咁唔争咁， 唔系 嘅，唔系嘅，因为其实九型人格个理论里面，其实理论上所有嘅组合都可以即系永续嘅呢件事，只不过系有啲人咧，佢系天生就好夹嘅，有啲咧就要多啲迁就咁解嘅。我从来冇鼓励过人分手。 佢呢啲有啲上市 feel 喎，即系系咪都系讲得通？ 你咁讲，你 系会有人死喎？呢班嘢 唔 会噶。咁其实理论上系喎，讲真，就算是怎樣的感情，一談死所有感情都你不想 end 就不會 end 的啦，除非對方要 end 的啫，是不是？那我又不會怎麼說 呢？如果有 Jenny 這個女朋友都挺大的，佢好清晰啊，讲嘢你明唔明啊？你想有少少糊涂嘅感觉都冇。 系咯，之后喂，我哋分手啦。 同埋佢好硬 正，我哋永远都可以一齐噶啦。 硬正言屈， 我中意你，我就继续中意你噶啦。我唔中意你，你讲乜春都唔中意你噶啦，系嘛？ 好似讲过类似嘅嘢， 系咪啊？ 系啊。 即系我几了解你，你谂下吓，即系其实讲爱情啊，女仔系咪一定要讲爱情嘅咧？ 又不一定的，只不过因为我真的有一段经历的，那我由这段经历去出发呢，我就觉得因为当初自己实在是没有好好了解对方，那结果失败了，那我就希望用这个经历出发，就希望大家不要乱禁 谈恋爱了， 不是，是不要乱禁有攻势，是了解了对方才有攻势。 其实哇，好孙子兵法，通常先谋而后动。 通常呢，即介绍啲 friend 嗰啲产品嘅时候呢，大家通常一般嘅主流传媒都会系几好啊 ，OK 啊咁样。但其实我有少少疑问咧，就系讲紧话，如果呢、這个你个 target 系几多岁嘅？ 18至30头。其实40都得嘅， 仲使谈呢个就赖啦。 我谂紧年青人。佢個拍拖，其實講真，佢都冇咩理論可言噶啦。學你話頭，佢想嘅，佢係一個敗類嘅，佢都覺得佢好噶啦，有 N 樣嘢齊堆砌到佢噶。點會可以分析到而之後開個會先嚟中意佢咧？咁樣其實都 唔係分析佢點樣中意佢，而係你要揾一啲方法去討好佢。簡單啲嚟講，可能有啲人係唔中意傾偈嘅，佢淨係中意去食爆谷嘅，係咪？可能中意睇戲咁樣咧，佢哋喺佢身邊已經好開心嘅。但有啲人就係、是我中意同你嘻嘻哈哈嘅，我中意同你去打機嘅，我中意同你碌鈴嘅，咁係唔同性格嘅人咯。咁你就要跟住佢嘅性格去迎合佢咁意思咯。 咪係咪可能有啲人咧，甚至年青人都好啦，可能失敗咗幾次呢個戀愛之後咧，都想尋求一下原因噶嘛。咁可能即係有啲人可能揾上市啦，咁有啲人可能就揾咗 Jenny 本書咁嚟睇睇。 你要買啊 ，Jenny？ 好平嘅啫。 聽到我想問你好耐嘅，順便問你，我冇乜問係喎，你真係提醒我，真係冇乜問佢愛情嘅嘢嘅喎。我全部都係問佢斷食啊、食光啊、食屎啊。 突然間怯咗怯啦！ 我係冇問佢愛情，你啲愛情係點樣啊？請問 都好普通、好簡單嘅啫。 即有定冇 就一拍拖就識咗呢個婆就結婚就咁簡單啦。 係啦， 仲 生埋個女啦， 幾順利啊！ 冇乜波折咁咯， 我唔知系咪阴谋论啦。我觉得呢啲系有啲嘢潜伏咗喺度。 你咁讲咩意思啊？即系觉得佢第日可能会有 俾人家暴嘅， 佢而家要俾人家暴嗰个啦，咁大佬， 即系巴打飞埋墙嗰啲。 咁好，咁其实你嗰个爱情观都系头先讲嗰只啦，即系呢本书能够令到点样去迎合对方嘅需求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有冇一啲叫做解药嘅嘢喺里边咧？例如真系。行不通啦，咁样系啦，点样去？ 点样行不通？其实理论上就应该行得通嘅，不过你系要好多自省咯，所以就系即系譬如话你要了解你自己之后，系了解你自己弱点啊嘛。咁你就系要改咗自己嘅弱点，即系譬如话好似你中意咗一个完美型，即系一号仔啦。咁完美型嘅人咧，系乜嘢中意都啱嘅。有條理嘅齊整嘅符合道德觀念嘅，但係你就走去做埋啲低裝嘅嘢，遲到又瀨啡，咁你咪破壞曬 佢喺我突然間覺得佢入咗落我身上。 我冇講緊你㗎啦，我唔知你 心 裏 怯一怯。 係你應該買我本書睇下你自己係咩型，係啦。不過 話 你其實佢就分別咗，所以冇所謂啦，唔緊要啦。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其實都。即當然佢好想了解佢佢中意嘅人啦，佢未必知啦。不過可能連自己都唔係好。 我個老婆今日幾好笑啊！喂，你攞只戒，攞翻只結婚戒指啫，做咩攞翻只結婚戒指咧？即你明唔明啊？佢一下突然間嚟一嚟心，做乜事啊？唔係啊，今日舊期要攞嚟黑名啊！ 哦，咁就唔系结咗好耐嘅啫。 佢嗱就话啱啱留意我啲新闻。 我真 唔，我真结咗几耐啊？ 两个月到啦， 两个月啫。 喂，我两个月前都未识你，你算啦。 两个月咯，你咪翻睇乜？你喂，你睇人啲新闻睇到几时噶？ 睇一个， 你睇我 Facebook 睇一个礼拜啊？ 系啊。 嗱，呢啲就我同佢分别啦。我真系睇到佢真系。 由你唔会 一 开始， 睇咗好迟嘅啦， 因为你唔会由盘古初开始 study 我系嘛？ 其实我都好迟嘅啦，喺度，因为我今日谂住访问你啲嘢嘅，咁所以我都睇到好迟，同埋加上你本身，我梗系对你个人有兴趣，跟住可以睇前啲，越睇越睇多啲，睇多啲。咦，有跳舞喎呢条友，跟住又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外国电视台啊，喂，佢去亲嗰啲大牌银行嗰度又做下主持咁样，你咪做一次啊嘛，做咗几次啦嗰间，我睇过啦，即系今日做嗰间。嗱，我证明我真系兼有睇，唔系讲笑。 多谢你。 所以其实 一个合格的记者， 合格咋， 正牌 不是高分 OK， 高分要再慢慢睇。 其实我不是即我呢样嘢都是我不会去好刻意。其实依家点样讲呢，因为以前呢我做主持的时候呢，我都会好似 做功课， 做功课啊，我写到满晒啲纸，但系 我发现讲唔晒。 你講唔曬，同埋你，我發覺我講唔曬之後，我會好敏啊！ 嚇，冇啊！你唔好探，唔可以咁貪心噶。 我會好漏，好唔開心，翻到屋企唔知做乜嘢咁樣。我準備完，點解我講唔到啊？點解我唔記得講啊？ 講得太多會好煩噶，應該都係要精簡。 係啊，同埋我係睇完之後，我覺得入咗腦，跟住你咁樣套翻出嚟講咧， 其實仲好， 仲好嗰件事。同埋依家呢班友仔都唔理你講乜春噶啦，你淨開住個 cam， 我諗佢都有。都是一样咁多， 头先都唔记得。 我想做个实验，就咁摆光鱼喺度娱乐无穷，唔知会唔会都系一样。 我听讲系有噶，即系话点解嗰条鱼唔见咗，死咗咧？即系有人会知噶， 或者俾我吊起咗啦。 系类似咯。 OK 啊，咁啊 ，Jenny， 咁啊都系仲有啲时间啦，都想讲翻多啲啲嘢。咁呢本书有冇下集咁样噶？即系会唔会话下 一下集我可能出面相或者出八字卦、 出面相呢啲嘢又有玩？ 你有學過嘅咩？ 想去學啦，因為本身實在太有興趣啦。 咁你書展， 你下年出咗書，你依家先走去學呢樣嘢，跟住諗住下年出書，所以先。 你得人哋資質好啫。 哇，好嘢！ 我本身係 好嘢， 唔係我本身係好多嗰啲書噶。 哦、oh, ，OK， 系啊，咁我只不过系因为你想名正言顺，你系要揾个老师去拜咁解啫嘛， 即系一嚟考得试嗰啲嚟嘅。 唔系咁佢， 喂，你做唔做新闻嗰啲咁嘅嘢噶？你自己，我觉得佢系一个正路人，佢唔会拜我啲人嗰、那个，即系我佢 冇讲过拜唔拜，佢未必会讲到好似我同你 佢未对，佢未必会做我。依家我认为我 唔识做啫， 唔系唔识做， 真系噶，我真系唔识做。你新闻有啊，我有噶， 即系都有，因为其实我反而发觉咧。阿 Jenny 咧，佢嗰個底好厚啊，即係講真嘅，嗰個底好厚啊。咁其實佢即係唔同我呢啲不學無術啦，即係我呢啲擺明係充大頭鬼噶啦，我啲聽眾都知。 你傻啦 ，street smart 有 street smart。 咁但係你自己，我覺得你係好似真係冇乜點去做嗰件事咁樣咯。即係冇乜點去 有啲新聞會 因為做藝人其實係或者做或者。你唔係藝人，或者你做一啲叫公關嘅嘢，咁其實某程度上， 你係咪想暗示我應該要 hire 你嘅 service？ 哇！你一下就去到嗰度，我冇得再講落去啦喎。咁其實係應該係需要有一個專業嘅人士去幫你度身訂做一啲爆炸性啊，或者因為你個品味會更加高啲嘅。喂，你諗下，喂嗰本乜鬼啊 ？Mega Life 啊，揾我做封面喎、啊，大佬。生活情報我講健康喎、啊，大佬我點樣談得上？我依家話我同嗰個老編講，我話喂，我有你呢本嘢做封面，我仲唔係健康依家咁，即係。 反面教材啫嘛，咁啊， 我覺得好好笑咯呢件事。 哦，不過呢啲嘢，咁你咁每個人都有健康噶啦，係咪先？咁應該講下自己嘅健康，冇問題噶。 唔係嘅，其實嗰本嘢講啲嘢真係好鬼悶啊，大懶係好專業啊。佢揾我講品嘢，當然係咁講，咁梗係講啲嘢，唔講娛樂咩，大佬。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又覺得好得意啦。佢又唔會理我嗰啲新聞啊，因為有啲我搞到古靈精怪。但是又即都 OK 啦，系唔讲嗰啲啦，讲翻你啦，对唔住啊。咁啊，跟住你 本书啦， 你本书啦。咁除咗我都知道你不停去唔同地方做宣传啦，又系啦， 最近啦，系咯， 系最近系我知道你有啦。咁但系有冇谂过系真系有啲乜嘢俾人哋优胜嘅嘢咁样走到出嚟咧？ 即係一啲突出到你自己嗰本嘢嘅嘅一個推廣。 真係未諗過喎，因為我又覺得其實我唔會硬銷嘅，因為講真嗱，每一年嘅書展有咁多新書推出，有咁多間出版社，係咪先？咁嗱，應該咁樣講，愛情呢個題目本身就係一直都係好流行，歷久不衰嘅題目嚟噶嘛。即係正如係我講旅遊，我講寵物，都一定係歷久不衰。同埋講食療，永遠都係有人買。 你見譯書出到依家仲有？ 我係佢嘅 super fan 啦，嗰啲譯書。 其實你同佢溝通到嘅，佢講啲嘢我又係唔明嘅，所以你咁樣。 係我講翻先，即係你呢啲咁嘅題目歷久不衰嘅，咁但係我又從來都冇諗過話我一定要攀上即係暢銷書榜嘅第一名咁，我冇嘅，係純粹只不過。是第一，我覺得搞完人格呢件事是有趣的，第二就是我都希望借自己的經歷去希望作為一個引以為鑒。 其實我想很多人，很多一些表演者或者一些作家都好，其實 很想自己的故事呢即投放到出來給人去看。我這個我覺得是好多呢個共通點都係想做嘅。 大部分嘅作家嘅第一個故事都同自己多多少少有啲關係嘅。咁你諗一樣嘢，哇，好少啊！即係有個作家第一本書已經係同自己無關啦。第一，同埋每一個作者都是透過去描述他自己再去用他自己的視角去觀察世界的。 有沒有在姐姐身上今次的訪問有沒有學到一些東西？ 姐姐 還有沒有在有沒有其實你們差不多大而已。是嗎？ 是， 不過你成熟很多那個思維 差 唔多，佢好細個喎， 佢超低能嘅，但唔緊要嘅，即係我哋會有俾機會你哋嘅。OK， 咁咧，依家嗱做到而家啦，咁其實仲有乜嘢你係仲想做而未做到？ 即係我人生嘅夢想。 係啦，我喺我立場， 你呢個問題前兩日有記者問咗我。寫小說其中一樣啦，繼續寫小說寫到老啦，我都唔知得唔得噶，其實到時都唔知有冇人買，係咪先？又唔知 道，你自嗨嘅呢個擺明係， 可能 唔係佢哋有冇出你數咁樣嗰啲咁嘅嘢嘅咧？ 冇出我數。 哇！呢啲咪最高境界咯，即係唔需要為 咩叫出數先？ 即係要有個幾多個銷路，下一次先會再俾你玩。 唔會啊，唔會啊，同埋我寫 你自己投資定還是？ 我冇啊，佢哋幫我搞咯，同埋我寫得好快噶，所以其實呢樣嘢我諗係我嘅優點嚟噶。 快成點啊？可唔可以講啊？ 我寫咗三個星期啫嘛。 我幾多字？ 佢係一個文人嚟嘅，真係。 我寫咗80。at least 我寫了81篇1000字的東西，跟住包頭包尾咯，就是咁咯， 好快喎，真 係。我中間仲去了一個旅行添， 攞個靈感。 係啊，頭先問你仲有咩做啊？ 有啲咩寫小説，同埋我想有自己的節目。 你依家冇自己的節目咩？ 嗰個節目是我不是想做呢些節目。 你想做咩節目啊？我都想聽下，我聽下可不可以。 你咪想幫我啊？ 咩啊？嗰個鐘未夠鐘㗎，係嘛？做一個節講埋先。 我想做好似 Oprah Winfrey 嘅節目，你知唔知邊個啊？ 唔 知。即係美國名嘴啊，奧花雲費。 哦，嗰種。 即係Cindy Gates Talk Show 咧，咁佢嗰種咧係當然係以 Oprah 佢好出名啦。咁佢係由一個電視嘅 anchor 去咗做一個時事嘅節目啦，talk show 啦咁樣。咁佢 host 佢用佢個名嚟做號召，因為美國呢個 market 係可以有咁樣嘅，即係俾佢自己做號召，一個 anchor 可以變成一個主持人。咁然之後佢呢個 show 佢當然佢會講流行嘢啦，佢會講健康嘢啦，好似都市人情咁嘅。咁但係佢亦都會好似你知咩叫老？你邊有節目咪叫老如有約嘅？鳳凰嗰、那個 老 友有約嗰、那個，咁老友約入邊係會請一啲素人上去做訪問嘅嘛，咁係講下呢個社會發生咩事，每一集都有唔同嘅主題嘅，咁我就覺得係好想有呢種節目。 佢成日請嗰啲好慘嗰啲上去， 唔係你冇咁樣講咧，成日講到好似我 轉頭爆啲嘢出嚟， 好情氣咁樣，因為呢個節目係有社會意義喺度嘅，咁我又唔一定下下咁慘噶嘛，係 咪一定大台㗎？定還是 冇所謂？ 冇所謂嘅， 冇所謂嘅，總之係可以。令到尤其是係我一啲弱勢社群，或者係被黑嘅，或者好慘嘅，或者係冇機會被發聲嘅人，有機會上嚟講下佢自己嘅故事。咁我呢個覺得，或者可能係幫到佢咁樣啦。我覺得 需要好大嘅製作團隊，定 我未諗過呢樣嘢，因為根本都未有呢個機會。 其實不是的，因為我們做網台呢樣樣東西都一腳踢的，即是沒有說什麼 topic 做不到的，看你自己一個人做，因為我們就當然啦不會有大的製作團隊啦，通常都是資料自己找啊，或者我真的要請誰自己跟人聊啊，譬如真的如果做完這些東西的，其實要開個節目一點都不難的，因為網絡即是網絡世界那麼大的嘛。 我知道這件 事，但 是那麼競爭那麼大， 即是不同你 競不競爭 的，不同大台的，大台即是有不同的部門的人幫你手聯絡啊，那樣 主要是其實機會咯， 是啊，但是因為我現在做落呢，我發覺網台有網台好玩的地方， 因為 free 一點， 是啊，你不用被個監製箍住你很多東西，你可以即盡情發揮你想做的東西， 因為你自己就加監製了， 是啦，啊，那我覺得這個好玩咯，那你當然大台 有機會就看著小妹咯， 喂，不要說這些東西，即是如果大家有機會合作的話，就看這個 topic 我覺得挺有意義的， 是的， 那今天呢就系啦，咁啊，都好多谢阿 Jenny 俾面啦，上嚟我哋。 诶，你傻啦，系你俾机会我上嚟做访问。 系啦，咁啊，希望下次咧仲有机会啦，希望佢下年再出书嘅时候又会再嚟探我哋一次啦。 嗯，多谢你啊， okay， 多谢你， 好啦，大买啦本书， 多谢，好啦， 拜拜。